望确保香港的事不会危害到国家和香港的安定繁荣。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陈宏毅表示，港区国安法下的颠覆国家政权，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估计批评或者表示强烈不满不构成颠覆，但具体条文尚未公布，讨论是言之尚早。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相信不需要太长时间就可以通过港区国安法，强调港区国安法是针对极少数的人。公民党主席资深大律师梁家杰形容立法过程是黑箱作业，亦都相信港区国安法是基本法23条的加辣版。日本共同社报道，首相安倍晋三将会在晚上举行的政府对策总部会议上，解除东京、千叶、北海道、琦玉和神奈川五个都府县的紧急事态令，到时可能亦都发表关于恢复社会经济活动的看法。经济再生担当上西村康廉透露，在朝早召开的咨询委员会会议上，专家分析疫情的综合情况之后，同意解除五个都道县的紧急事态令。他说解除紧急事态令之后，大约每三个星期评估地区的感染情况，再分阶段放宽避免外出和举办活动的限制，又计划呼吁民众在今个月底之前应该避免跨都道府县的移动。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正午前后，本港大部分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新界西和大屿山更加录得大约50毫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有雷雨，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4: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915点，跌15点，总成交金额977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17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92点，跌1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15.2升2.8，阿里巴巴197.9跌3毫，美团点评124.1升5.6，友邦保险62.5毫半跌1.5，港交所270.8升11.8，盈富基金23.1毫半冇起跌，中国平安75.4跌5毫，中芯国际17.32升4毫，小米集团12.16升3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6，英镑9.447，瑞士法郎7.971，澳元5.062，加元5.543，新西兰元4.724，欧元8.4411。每百日元对港元7.20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2.061。日经平均指数报20,741点，升353点。港金现价报15,950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6.25美元，卖出1,727.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隧道情况先啦。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湾仔之路咧都多车啦。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系收费广场至到理工湾位较为多车。其他嘅路面交通情况，九龙区咁啊，而家咧观塘绕道西行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带多车嘅，龙尾就去到码头；而鲤鱼门道去观塘道方向咧，近住茶果岭道一带咧，亦都因为多车嘅关系啦，影响埋将军澳道下行啊，来观塘方向龙尾啊排到去翠屏南村嘅。 油麻地海泓道一带咧，因为有中九龙嘅干线工程啊，所以而家海泓道天桥去西隧方向啦，丽翔道通往翱翔道嘅掉头处啦，仲有翱翔道咧，亦都系需要永久封闭，咁大家咧经过时间需要改道行驶啦。至于新界方面，葵涌嘅兴盛围近住乐善堂顾超民中学嗰段咧，来往方向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声音远近，一个人原来都可以尽兴，多了人却还没多高兴。沉默看星，听到月光呼应，继而平静到访这一人之境。原来也很高门庆，独过苦寒每颗山有志岭，干一罐的汽水。叹息快乐懒说明朗，自己一个做证。绽放出期望，浮云日出幻变，终究错过，像已找到答案。一个人原来都可以尽兴，多了人却还没多高兴。沉默看星，期待日光显灵，继而平静到访这风花雪之境。原来已很世间变幻事情，当一罐的汽水呼着泡影，听着那共鸣声，是种心理回应。 时间嚟到下昼嘅3:13。开始两个钟嘅骚动音乐，先问你嘅有刚刚推出佢第一张嘅 EP， 佢系林家谦。新嘅呢首嘅派代作品《一人之境》。有啲人咧选择一个人系一个主动嘅选择嚟嘅。跟住呢首歌入边嗰个嘅一个人系叫做被一个人，得翻你自己一个人。 有时在夜里又播一次。 再重提或许不知，可惜是谁难知，想抱着你从遇见那天起，就犹如寒冬那温暖明媚，从未觉爱恋有限期，一些往事越细越会想起，最难忘共你看出戏，再通宵等个晨曦，今晚剩我缓缓细味，年少青春日记，能何为你负唱荡气，我放你走是没退避，如人生可以扭转，像最初，何妨体恤你气盛和硬朗，而成长的暗角别常回望，用万张胶卷收藏，尽心锁，残存底片已抽空，十多趟一早亦添过眼泪，曝了光，明了今天你我遥遥无望，地狱跟天空之堂。各一方，理应释放。一些往事，越细越会想起。少等个晨曦，今晚剩我缓缓细味，年少青葱日记，能何为你会唱荡气，我放你走是没退避，如人生可以扭转，像最初，何妨体恤你气盛和硬朗，而成长的暗角常回望，用万张胶卷收藏，尽心锁，残存底片已抽空，十多趟一早亦添过眼泪，曝了光，明了今天你我遥遥无望，地狱跟天空之堂，各一方，理应释放。虽得再见面时话会颤抖，毕竟当初你是我的手。成长的暗角别常回望，望着只可是我感动没太多，残存底片已抽空，十多趟可否再此际诀别，这刻方明了今天你我遥遥无望，地狱跟天空之堂，各一方，我不再讲， 都算是一个自己同自己的一个提醒来的。揾嚟有 J.C. 陈永彤啊，有佢今次自己作曲同埋填词嘅新嘅派台歌，作品名称叫做《我该放手》。 Yeah. I hope you're feeling me. I hope you're hearing me. I hope you're feeling me. I hope you're hearing me.你所打的电话暂时未能接通，有一死所睇嘅节目竟已圆满结束，无谓的提 睇住同一种结局，更无谓地猜咪猜到想象同你会否再度接触。 系幻觉阴差阳错，我见到你瞓喺我枕边，系犯错冇留意过。Since you living me like 一堆旧梦拦住我，现实烦住我，留恋于重播，但停不下，像眼泪凝望对面系直播。或者觉冇讲出口嘅说话，一早收喺心，你生命如麻变乱麻，停留过刹那秒，心悸的他唔记得咗点直白，所以食下食下，最后爱你想法换来自我掌掴。Reroll 有广告，爱点先至有结果。Reroll 冇广告，所以我最后冇见到你同我戴住同一款戒指，反而你同佢揸住同一款筷子。I hope you feeling me, I hope you hearing me. 你我一封旧信息。I hope you feeling me.I hope you're hearing me, yeah. I hope you're feeling me. I hope you're hearing me. I hope you're feeling me. I hope you're hearing me, yeah. 我以为早分，所以每个八周八时顺遂到第四至六嘅时段，你冇再踱步或进化，对诚实的承认，错过哪怕只系一句。 这个世界所有关系不进则退，排列好你送过一堆一堆旧礼物，是手织的食物，同信来一堆神秘慰问。纪念日式认识有你，笑得好尴尬，另一个纪念日就似乌云蔽日后散沙。第一天开始承载满幸福，第一晚天以后满载烦恼，来作为结局燃点过火，更甚至知道不再延续，用爱来作为节录，大概如此会变复。可以收获到我回忆入面的黑洞，爱已分辨到我与你之间所不同，可以得到答案，比方向我继续行，可以得到时间，尽管过往同你的短暂。I hope you're feeling me, I hope you're hearing me. I hope you're feeling me, I hope you're hearing me, yeah. I hope you're feeling me.I hope you're hearing me. I hope you're feeling me. I hope you're hearing me. Yeah. 歡迎名字叫做 Local Friday， 新嘅呢隻個 single， 作品嘅名稱叫做 Feeling Me， 大概講緊嗰四個字就係一個人離開咗之後，你嘅倒物思人。歌词入面好多嘅希望啦，但系当个人都走咗嘅时候，剩翻嘅咧就系冇可能发生嘅一啲奢望。 也寂寞，你会看到你那阴杂中，你接过口吗？就似没有认识，独自捏造下记忆，现在逐片逐片侵蚀，逐格逐格失陷，逐秒逐秒心死，憾事就快没法辨识，画眼逐痛时我没有波折，自愿浪费着我心力，回应住你的脸，就当是我偏激。明我有真心的看过的奇奇怪怪电脑间退色，就知道算感欲在这自闭公寓独个望透几多难角色，不懂招架国家冤枉，如恐怖故事从不结巴，不想牵挂谁不讲真话，从此这账号剩下一样不好吗？道别我这路有几码，都想知你碰上那个他，我等你，你放弃这个家，任杂种得到了什么？我会化作碎沙，你碰上那个他，我会变变那个。你说过的话，就算没有认识，独自捏造旧日气息，现在逐渐逐渐消逝，逐快逐快没落，逐秒逐秒逝。憾事就快没法辨识，往往逐痛时我没有忘记，自愿浪费着我心力，会记住你声调，就当是我天使。 能不能怕你只得这个我吗？ 不能错得吗？ 我能说过这一刻的吗？不如被你终点 世就是今日，逐个在客厅中念挂吗？不懂专家，孤家冤家，如恐怖故事转不结吧。不想牵挂，谁不讲真话？从此就像梦剩下一样，不想失散，命运曾与我看过的剧集都追掉吗？不想牵挂，谁不讲真话？从此这张梦只得我吧。 今晚都幾多啲嘅作品咧，就是、為咗延長一首歌嘅壽命啦，所以就會係派咗台之後，大概個零月咧就會派一個新嘅版本嘅。呢隊樂隊都唔例外，佢哋係 special。今次咧 featuring 嘅有吳嘉熙呢個新嘅版本嘅派台 single 嚟嘅，作品名稱叫做《我的片單》。 Certainly, I saw a sign I raised like a woman scorned. But something about you got me gone. You're pulling me back and I'm going under. A little peace, a little love, a little bit, is that enough? A seem to be at odds with me. Why? When did heaven get this heavy? Everything's right until it's wrong. But something about you feels like a home. But baby, you know that you got me gone. You're pulling me back. 作品都是围绕着睹物思人这四个字的，你可能以为你放低了，但是见回当时跟他写的一封信，那只戒指，甚至一起在 Netflix 开那个 account 入面那个片单，你才发觉原来你未放低过。这首歌就是讲那种情绪，来自 Leanna Harvest 有这首新 single， 作品的名称叫做 Can't Fight，不能对抗的就是这种阴住阴住的小小的思念。至于这首歌的风格就调翻转了，他就选择去到撇脱一些放低就放低了。欢迎有卫斯新的这个派台single，作品名称叫做《分手第二天》，有份作曲的冯允谦转头都会上来介绍他自己的新歌。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否认政府对群组聚集的决定深入政治考虑，批评是毫无事实根据的指控，重申一直基于病毒传播的风险评估和专家意见。他在社交专页发表题为《抗疫四月》张弛有道的文章，说即使顾及经济影响和市民承受程度，亦都是以不削弱防疫抗疫的目标为依归，绝大部分市民理解，甚至认为尺度应该宜紧不宜松，牺牲不少组织或者参与大型活动的机会。他又说大体上疫情风险属可控，检疫和病床设施亦都是相对充足，政府会加强病毒检测，包括是为公共卫生检测中心添置仪器，延长化验所工作时间，向港大和中大医学院拨款购置仪器，联络私人化验所等，目标是将检测量提高至每日7000个。另外已经有360万人登记领取同心抗疫口罩，邮政署已经派发290万个。区域法院法官郭伟健早前处理将军澳连农场行人隧道斩人案的判词引起争议，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说已经同郭伟健倾谈和作出提醒，首席区域法院法官在得到他的同意之后，决定郭伟健暂时不应该审理任何涉及类似政治背景的案件。马道立发表声明指出，相关判刑理由引起争议，在于他可能令有些明理、不存偏见和熟知情况的人，合理地认为法官绝对不可偏颇的重要原则没被遵守，给人偏颇的观感。郭伟健亦都同意。马道立说，法官和司法人员必须避免就社会中具争议或者可能诉诸法院的议题，非必要地在公开场合，包括在判词中发表任何意见，尤其是政见。当法庭需要就具争议性的政治议题发表意见，必须慎重和经过斟酌衡量，不可以超过处理当前问题的合理需要，否则会削弱公众对司法机构的独立运作和公正的信心和观感。主管港澳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韩正昨日在北京分别接见港澳人大和政协的片段公开。韩正表示，世界上哪有一个国家可以容忍分裂国家的行为和恐怖活动，订立港区国安法针对的是搞港独和黑暴等极少数人。他说在修例风波以来，港独和黑暴破坏香港经济社会发展，冲击一国两制底线，已经成为香港社会的公害。他强调依法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极少数违法行为，能够更好保障香港绝大多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基本权利和自由，维护香港的长治久安和繁荣稳定。韩正表示，立法和基本法第23条的规定并行不悖，相辅相成。他说香港必须解决很多深层次经济民生问题，中央全力以赴支持特区政府坚定不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形、不走样、行稳致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认为，即使本港疫情好转，如果社会暴力事件再现，游客依然对本港却步，届时难以挽救旅游业，认为实施港区国安法有助减低本港发生类似恐怖袭击的风险。议会阵线毛孟静关注警方在闹市施放催泪弹会不会影响旅游业。邱腾华说，不少旅客因为街头事件或者有游客受伤放弃访港，认为如果没有人犯法，警方不需要执法。新民党议员叶刘淑仪建议本港举行大减价周吸引旅客。旅发局总干事程鼎一表示会考虑，但不可以单靠价钱吸引旅客，亦都要靠良好服务。 旅游界议员姚思荣和新民党容海恩都建议政府拨出部分旅游业赔偿基金支援业界，但是邱腾华说基金并非用作赔偿消费者，未必符合立法原意。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有雷雨，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4: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878点，跌54点，总成交金额1053.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817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92点，跌1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15.2升2.8，阿里巴巴198.4升2毫，美团点评124.9升6.4，友邦保险62.85跌1.15，港交所271元升12元，盈富基金23.15冇起跌，中国平安75.35跌5.5，小米集团12.22系升3.6，中芯国际17.38升4.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6，日元107.74，瑞士法郎0.973，加元1.4，人民币7.142。英镑对美元1.217，欧元对美元1.088，澳元对美元0.653，新西兰元对美元0.609。日经平均指数报20741点，升353点。港金现价报15950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7.79美元，卖出1729.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报告伟业街天桥一带交通先啦。咁啊，较早前咧，伟业街天桥去茶果岭方向，近住九龙湾运动场对开嗰度咧，就曾经有坏车事故啊。坏车而家就走咗，不过都系好多车啦。咁啊，龙尾就去到龙翔道近住钻石山港铁站附近嘅，因为受到较早前嘅坏车事故影响啊。而家沿住伟业街天桥去茶果岭方向，近住九龙湾运动场一路去到龙翔道近住钻石山。段都是车多行车缓慢的，咁塞紧车的朋友要忍耐一下啦。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入境事务大楼，西行就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附近。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只是公主道多车啲啦，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嘅。其他的路面交通情况，咁啊九龙区咧，而家观塘绕道西行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带仍然是相当之多车的，龙尾就过了码头。港珠澳大桥较早前因为受强风影响，港珠澳大桥的主桥曾经行车时速是减慢，现在就回复正常的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做每样嘢都有代价，尤其是违法行为。参与暴动最高判刑10年，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判刑5年，藏有攻击性武器最高判刑3年，袭警最高判刑2年，刑事毁坏最高判刑10年。做之前想一想，为自己、屋企人同将来想清楚后果。犯法就是犯法，一定要负责。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 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Close your eyes, just feel the music, the soul, the vibe. 用音乐节调抽离，人一切隔无距离。Yeah. Just feel the music, 用得到位置。Turn the radio loud, DHK. Hey, groove your body and just don't think. Start it now, 'cause you're listening. 速通音乐。 今日嘅苏俊音乐咧喺电话旁边咧揾嚟嘅系有冯允谦啊 ，Hi，Hello Eric 你好 ，Hello 你好啊，新一年又有呢个新嘅音乐嘅 project 咯，咁样样系啦，收到你呢首新歌咧叫做开始倒数啦，跟住有一种好咆哮嗰种嘅感觉啦， 咆哮咩叫咆哮啊？ 咆哮即系有种 growling 啊，即系你揾只，即系有种咁嘅感觉啦。 OK， 系啦，喂，介绍你呢首新歌先，系啦，开始倒数。 嗱，咁呢一只就系由我同阿天妈做。作曲啦， 嗯， 同埋啊，我同阿玲作词啊， 系， 同埋编曲又有我同阿天妈一齐编嘅， 系， 系啦系啦，咁呢一只歌开始倒数就系讲，其实一听咧就系倒数紧乜嘢咧，其实系倒数紧世界末日， 嗯， 咁呢一只歌就系讲仲有七日就嚟世界末日啦，咁你应该会点过咧？ 系， 咁点解会其实会有呢样嘢？就系因为，即系最近即系喺香港，其实唔系净止香港嘅，但系全世界因为有疫情啊嘛。咁所以其實有啲人咧可能會講笑咁樣講話，誒係咪作為世界末日咧？咁都係發生嘅。咁其實如果真係真正去諗，其實我哋每一日喺個地球，其實我哋倒數緊噶嘛，即係由我哋出世到而家都係倒數緊。只不過我哋冇一個 timeline， 冇一個 deadline 話俾佢聽話，係啊，你而家剩翻幾多人？咁所以其實呢一隻歌係叫大家去反省一下，點可以好好咁樣利用自己嘅時間去做自己想做嘅嘢、嗯、 但係你自己呢，即係經歷咗可能係呢段時間有咁多事情發生啦，喺呢個世界上面咁樣、嗯嗯，你自己嗰個嘅思考係點樣啊？即係會唔會啊，都令到你改變咗嚟緊我要點樣過我嘅生活啊？諸如此類呢？ 嗱，咁我最近因為疫情咧，我就喺屋企，咁我就發覺其實有好多人即係喺疫情之下，佢哋真係會揾翻自己，即係尋找翻自己嘅興趣，即係譬如好似我爸爸，佢又會開始煮嘢食啦。 嗯， 咁 from 我自己，我會覺得其實譬如可能，即係未必可以做好多 show 啊、live show 啊，咁、嗯、但係可能我自己可以係利用多啲唔同嘅平台，譬如可能 YouTube 啊、Facebook、IG 去做多啲唔同嘅IG live 啊，或者係 po 多啲片去同我嘅粉絲或者聽眾去一齊去 connect 咯，同埋去即係可以俾大家聽到我唱歌。 OK， 但我想問咧，咁你有冇諗過，如果真係話，七日之後就世界末日㗎啦咁樣？咁、嗯、問馮允謙嘅話，你會點樣過嗰七日㗎？ 嗱，我好中意去旅行嘅，我會出去旅行啦。咁但係我覺得最緊要，我會係想同我嘅即係身邊愛嘅人一齊過，即係可能係同屋企人啊，同另外一半一齊過，依樣嘢我覺得係最緊要。咁但係我就會係好想去旅行，即係環遊世界咯。但係未必可以七日做好曬，但係可能係去自己即係心目中未去過嘅地方，我會想去咯。 嗯 ，OK， 所以已經有曬 plan 啦，咁樣咁唔緊要啦。喺嚟緊，就算未係剩翻 last 嘅七日嘅話，你都可以即刻去咗嗰啲地方先噶嘛。 都係嘅。我想去 Hawaii 咯，系咯，咁呢啲你咪即系等第时嚟紧啲航班开始正常翻啦，疫情又好翻嘅时候，咁你就可以即刻有时间就去夏威夷先啦。咁等嚟紧自己 no regrets 嘛， 都系噶。同埋我觉得我最近因为成日都喺屋企啦，咁我都会同另外一半喺屋企，咁所以我都需要自己系去一个私人嘅旅游咯，即系自己一个去咯，即系要我需要啲嘅 long time 啊。 嗯 ，OK， 喂嗱，咁啊，而家其实呢首歌咧，我第一次听嘅时候咧，我都觉得你同阿 T 妈嗰个 chemistry 系啲鬼好噶喎，其实。 其实我哋两个，因为我哋做咗音乐咁耐，即系同大家一齐合作咗咁耐，我哋好清楚我哋自己 中意乜嘢類型嘅音樂，咁所以我同佢一做嘅時候咧，即係好易就係、是，譬如我哋聽好多唔同嘅外國嘅音樂啦，即係可能一做音樂嘅時候，會好多唔同嘅外國嘅音樂嘅 influence 就會影響到我哋啦。咁所以我同佢做嘢嘅時候，其實我哋係即係好有默契嘅，即係喺音樂各方面。咁所以我哋做呢個 project 嘅時候，其實我哋即係初初諗到呢個主題嘅話，就講世界末日啦，就即刻就諗到，不如寫一隻rock 嘅歌。咁原本一開頭嘅時候咧，就我喺屋企就我係攞咗一個 loop， 咁我就即係喺屋企。砌咗一个 beat 啦，咁我於是就拎咗俾 Tima 就好鍾意，咁就觉得好啊，我就做一隻 rock 歌，就係咁样造成。咁但係我同佢就好知道一做一隻 rock 歌，我哋想个方向係点，咁我哋会好多即係攞好多唔同嘅灵感 from 唔同嘅歌嘅 reference 啊，咁我就係啦，我先做到一隻歌。 所以今次就係因为有摇滚呢个主题啦，咁所以咁不如我哋可能用电吉他即係嗰种嘅声去衬埋你本身你今次有一个 vocal 呢，即係先前可能听冯伟谦你觉得啊好舒服嘅。是啦，好超嘅。咁但係今次喺你 vocal 上面就有一种即係再硬淨啲，即係有少少 rock 嗰种質地喺中间啦。 因为 rock 嗰啲歌佢始终佢係需要好多 power 嘅。 係。 咁嗰个唱法又要唔同，因为你一唱嘅时候你要好多 energy， 要好多能量。咁所以我自己我係入呢个录音室录歌嘅时候我需要係食咗嚟先。我要饱肚先有力唱歌，你明白吗？ 明啊。 如果我唔食嘢我係唱唔到嗰个力量。 係。 同埋佢呢一隻歌係真係我唱咗咁多隻歌嚟嘅，呢一隻係好高音，佢唔係假音，佢係真音。 係啊。 咁所以佢真係需要好多力量同埋需要好多 focus 去唱嗰啲音符。 咁所以嗱而家你呢一首啦开始倒数啦，咁就有呢一个係新嘅嘗試咁样啦。咁嚟緊啦，咁预告嚟緊呢个 project 会唔会个音乐 style 上面都会朝住可能有啲 rock 嘅感觉去到做啊，定係点嘅呢？ 今次我唔想话係一隻 rock 嘅 project， 但係呢一隻碟啦，呢个 project 啦，佢就会係有好多唔同嘅歌曲喎，咁有好多个歌曲其实都係几western 嘅。咁佢你可能会 expect 到听啲嘢係即係我啲歌今次嘅 project 会係 groovy 啲啊，咁可能会有啲歌係比较係 R&B 啲啊，会多啲 beat 啊，多少少电子嘢啊。 OK， 咁而家就可以 enjoy 住啦，就係冯允谦啦，有佢新嘅呢首嘅派台歌先，係啦，叫做开始倒数。係啦，咁希望个疫情过之后下次你上嚟就係我哋面对面搵你介绍你嘅新嘅作品啦。 Thank you, Eric. OK， 咁样你 take care 啦。 好啊，好啦， 多谢晒你 ,thank you. 拜 拜。 时间来到地球最终一周，即将进入倒数，不需多点算着退路，无热线聆听哭诉。逃生的方舟也早被击沉，信众四散教堂终于熄灯，来远看末日到临。We gotta live it up。还有时间，未来尚有七天，可选节目庆祝。想家中耍废就继续，永欲有谁会记录？明天冰川蒸发，阴晴不定，冻结暖化都镇定。毕竟谈见你就是太平。We gotta live it up。 唔使惊，叫你用，唔系叫你执。 每晚用花洒有清洗内心的苦涩，就算餐餐再干杯，但心底内仍有话意。再等够十年才醒觉先自知，人生数十年何不劈掉重练？就算发线退后了别放弃，目标都不变。 或者每日都有啲烦恼，每日都有啲问题要处理嘅。Bossa 将冲凉变成每日 refresh 嘅仪式，冲个凉放松下，重新出发。作曲有 Bossa 嘅 rap， 填词编曲有 Bossa， 监制 Bossa Jeremy 阿伟。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 ，Bossa 翻拣启示录。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就揾冯永谦介绍佢呢首嘅新歌，叫做《开始倒数》啦。讲嘅就系末日前嘅七日。但系望翻，其实我哋而家呢个社会，望下新闻咧，都有嗰种末日嘅风光嘅。唔只有人祸，亦都有天灾。呢首歌会唔会俾到少少力量你咧？ 滴汗滴尽，换来是刺痛，炽热过的失望。冰水更冻，愿望望极未曾获答案，看尽再多黑夜，亦是没光芒。冲不开，挥不走，躯体沾满血垢，若是所有难受一个人接受，无力站在最后。 谁有过对立与遮掩，来到了这晚夜看春，如今一睇生死自于一线，独自活着未能自处，来交出失手的难受，同为着活着并肩抵挡这诅咒，如不想失救就合力自愿， 听呢首嘅无力感。至于跟住落嚟呢位嘅女歌手咧，喺过呢几年都承受过唔少嘅伤痛嘅。佢哋又如何由呢首歌入边俾到嗰种力量佢哋自己 咧？ 我哋有呢首新嘅派台 single 嚟嘅，今次咧佢哋两个就系用呢个伤痛咧比喻作为系雨水嘅。我哋有 Lady Gaga featuring 嘅有 Ariana Grande 呢首新 single 叫做 Rain on Me。四点新闻翻嚟之后咧，继续有骚动音乐。 22条限制，亦都系非常含糊不清。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否认政府对群组聚集的决定深入政治考虑，批评是毫无事实根据的指控，重申一直基于病毒传播的风险评估和专家意见。他在社交专页表示发表题为《抗疫四月张弛有道》的文章，说即使顾及经济影响和市民承受程度，亦都是以不削弱防疫抗疫的目标为依归，绝大部分市民理解，甚至认为尺度应该宜紧不宜松，牺牲不少组织或者参与大型活动的机会。他又说大体上疫情风险属于可控，检疫和病床设施亦都相对充足，政府会加强病毒检测，包括为公共卫生检测中心添置仪器，延长化验所工作时间，向港大和中大医学院拨款购置仪器，联络私人化验所等，目标是将检测量提高至每日7000个。另外已经有360万人登记领取同心抗疫口罩，邮政署已经派发290万个。新西兰北岛对开海面发生尼亨特制 5.8 级地震，有关部门探测到地震发生在当地朝早近8点，震央位于勒文镇西北面30公里外的海域，震源深度37公里，未有海啸或者是伤亡报告。美国地质勘探局亦都是录得今次的地震，等级是 5.6 级。总理亚德恩在地震发生一刻正是进行直播访问，亚德恩即场形容地震的情况，指出周围的物件摇晃不定，震感停止之后访问继续。片段播出之后，外界说亚德恩冷静面对突发地震情况。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正午前后本港大部分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新界西和大屿山更加录得大约50毫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有雷雨，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953 点，升23点，总成交金额1153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17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92点，跌1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17.6升5.2，美团点评125.8升7.3，友邦保险63.05仙跌9.5，港交所275.2升16.2，盈富基金23.2升5仙，中国平安75.5跌4.0，小米集团12.28系升4.2，中芯国际17.6升6.8。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6，英镑9.439，瑞士法郎7.971，澳元5.063，加元5.54，新西兰元4.723，欧元8.4381。每百日元对港元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2.087。日经平均指数报20,741点，升353点。港金现价报15,950，跌12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8.25美元，卖出1,729.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现时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比较多车，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只是收费广场至理工湾位那里比较多车。一般的路面交通情况，九龙区。九龙湾的旧清水湾道去西贡，近住新清水湾道交界。旧清水湾道西贡近住新清水湾道交界，还有清水湾道西贡近住圣若瑟小学那段呢，都是分别多车的。而观塘绕道去九龙湾方向呢，近住启德消防那带呢，现时交通仍然是非常繁忙的。咁龙尾去到观塘码头附近㗎啦。 咁另外都想提下大家啦，咁啊海泓道一带咧，因为有中九龙嘅干线工程要进行，咁所以而家海泓道天桥去西隧方向，荔翔道通往翱翔道嘅掉头处，仲有翱翔道咧，亦都系永久需要封闭噶。咁啊，受影响嘅驾驶人士咧，需要暂时改道行驶啦。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四点钟之后的这个环节咧，今日琼姐又系要同大家介绍咧一出呢个台湾电视剧，系台剧天花板啊，咁系有关系。你冇中意呢个名嘅咩？ 我记得天花板要 recall 翻少少先，系啦， 因为我哋之前就话咧介绍咗呢个台湾出好出名嘅电视剧啦，叫做《谁是被害者》啦，咁嗰出戏咧，咁其实之前都已经系嘅，即系《澳门与恶的距离》嘅时候咧，台湾好多嘅新闻啊同埋记者都好中意用呢个咩台剧天花板， 系啦， 咁之前嗰套《想见你》就偶像剧天花板， 系啦，即系天花板即系好 top 啊， 系啊， 好劲啊，好叻啊， 巅峰啊， 表表姐啊，咁样样， 即系不能被超越啊，咁样咁。但系不断有新嘅天花板出现。 今次呢个系咩话？系 嗱，我哋上次介绍嗰个就系 N 字头嘅播放权啦，咁样啦。咁今日想介绍呢出咧系 H 字头嘅 HBO 系啦。 OK， 之前讲系 Netflix 系啦，咁样 fact 嚟嘅，我真系讲 OK 咁样。系咁跟住咧，其实呢一出戏咧，即系呢样嘢对于我嚟讲可能系一个障碍啦，但系同时亦都系呢出剧嘅文化，即系佢全剧85%以上都系。台語嚟嘅 ，OK， 係啦，即係好地啦。首先用嘅語言，咁同埋成個故事其實都係好地嘅一個故事。 嗯， 佢係講緊一個建築工地， 係 上邊幾個工人為咗發達。 哦，我立眼見過呢套劇啊，因為我有 subscribe 嘅嗰個台噶嘛，係跟住我見到咦有套咁得意嘅，咁未撳去睇嘅， 係啦。 咁你講起，因為佢嗰個 poster 都係一個地盤定 地盤樣，係啦，建築工地個樣咁樣。咁嗰出戲名叫做《做工的人》，做就係做嘢嘅做啦，咁樣工就係工作嘅工啦，的人咁樣啦。咁其實係台語嚟嘅，已經係。咁其實呢個劇名咧，我問台灣啲 friend 已經可以解釋咗，其實就係一啲體力勞動嘅人嚟嘅，即係佢唔係普通即係翻 office 工啊，靚靚 OL 咧，你唔好話佢係做工的人嘅。咁通常都真係講緊呢一啲可能工作上會比較辛苦，同埋體力勞動多少少嘅工作咧，即係台灣就會咁樣稱呼。係啦，講咗好多一啲，我覺得大家應該面對嘅一啲嘅問題嘅，例如社會階級啦，例如即係一啲工資個水平係唔符合現實啦，即係用好辛苦嘅工，但係工資個水平比較低啦，跟住有講到性工作者啦，咁有講到唔同嘅一啲嘅建築上嘅一啲嘅，都幾台灣嘅，就叫做檳榔西施個職業啦，同嗰啲工地上嘅啲互動啦，咁其實就係以一個工地四個工友嘅身份出發，去擴展到所有同佢哋接觸過嘅人嘅故事，係啦，咁其實咧，我覺得好得意嘅嗰樣嘢就頭先你聽我講呢啲嘢，你會以為係即係呢啲係有少少沉重嘅一啲社會現實嘅片啦。No， 是荒诞喜剧。 哦， 好得意！我睇咗少少，我觉得首先咧就系佢入边啲人咧，佢唔系拣一啲好出名或者好靓仔嗰种嘅，但系都好睇嘅人嚟。但系真系你一睇你就觉得，哇！个 casting 做得好好啊，即系个感觉咧，就系、是、你就系会喺地盘度见到嗰啲人。 嗯，咁即系好真实啊！ 好真，因為佢首先佢即係冇特登揀靚仔或者好出名嘅演員啊咁樣，即係你睇下之前我哋話《被害者》嗰出戲咁都有張孝全咁一棟喺度，係啦、 啊， 已經睇到啦嘛，係咪、 啊？ 咁但係 你未做過法醫，你點知法醫界冇咁多張孝全啫？可能成个法医界都系张孝全咁嘅样咧，佢哋话张孝全啫嘛，我成行都系啦。 咁我即刻好想问，我可唔可以做尸体啊？即刻连尸体都决定要报名参加咁样样，系啦。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是、我呢、這个都得意嘅，就嗰个作者啊，系本身佢想解释呢出戏嘅时候咧，其实佢本来系一个散文集嚟嘅、 嗯， 但系个导演将佢改编成为变成个电影，变成电视剧嘅时候咧，得六集啫。 系 咁佢就。已经讲到明话，其实佢哋平时做嘢嘅时候都几开心噶、哦， 嗯， 即系明明系一个好恶劣嘅工作环境，同埋好辛苦一份工啦，但系你发现佢哋互相之间讲笑啊，诸如此类啊，系唔会缺少嘅，即系可能反而系呢一啲人，佢好睇得透生活当中嗰啲苦，于是乎佢决定笑咗佢咯。 哦， 咁有一个例子我都几得意嘅，就是、其实故事咧就系、是、嗰个核心咧就系讲佢哋好想发达啦， 嗯， 咁但系发达嘅手法咧。就層出不窮嘅，咁通常都係失敗啦。咁其中有一個咧，就係入邊有個男主角咧，佢就介紹：喂，我 friend 介紹啊，而家佢賣緊一隻咧銀幕嘅保護程式啊。嗰、那個程式你只要買翻嚟，你可以賺2000多蚊嘅咁樣。咁但係嗰啲係即係我哋爸爸級數嘅，可能唔係好識電腦嘅嘢，佢梗係就會覺得係即係有嚿咁嘅嘢啦，即係好似瑞士山區費咁樣。咁但係我哋一聽就知道。點會有個咩銀幕保護程式係咁樣買落去賺2000多蚊啊咁樣？咁但係你中間就不斷有呢啲咁嘅笑料咯。咁同埋佢揀嘅幾個人嘅背景咧，都係好得意嘅。呢出戲即係雖然大家你即係我頭先介紹話係喜劇啦，或者點樣啦，但係其實個背後嘅意義咧。我覺得是嚴肅的、 嗯、 因為入面有一個很大的個包袱還有一路貫穿給觀眾就是你怎樣看這個社會上不同階級的人、 嗯、 即是這一批人即所謂工友這些朋友可能在傳統價值觀當中就是社會低級低層的人即因為我很記得那個導演他接受訪問即他說在華人社會呢阿媽好鍾意教仔就話、哎、你唔讀書就係做嗰啲工㗎啦嘛咁樣㗎嘛。但係其實嗰啲人呢佢哋係承擔緊成個屋企呀嗰個嘅責任同埋重擔喺佢哋嘅膊頭上面同埋佢哋冇退縮㗎嘛。即係嗰個問題同埋嗰個方向就係、是、當你成日會覺得呢啲人好似做緊一啲好慘嘅工啊甚至乎做緊一啲好辛苦得嚟又搵唔到錢嘅工啊咁諸如此類啲嘢或者你睇輕佢哋嘅社會地位啊咁、嗯、樣但其實呢個社會有得運作呢都是靠他們的是、 啊、 即尤其是個背景重要是他們是在建樓的嘛即現在房地產尤其是即其實台灣香港都是啦是 房地產這麼蓬勃的時候他們就會覺得沒有他們起樓你哪裡買樓啊、 嗯、 即但其實買樓的人你以為即賣緊樓買緊樓的人好像先是這個社會高級的人嘛 是 但是誰會提供樓給你們、嗯、即這個就是他背後想大家思考的那個位置 OK 多得意的 但是他這首歌呢因為你的劇就講了都八分多鐘了咁我就帶回來這個始終是一個音樂節目啦 是嗎 是嗎系咩？系咁、哦、 尽量啦， 系啦。咁呢一出呢一首歌咧，就系呢套戏嘅呢套电视剧嘅主题曲， 系 好劲， 系 佢揾咗个未出道嘅新人嚟唱。 哇！ 即系呢个时候，你以为啊，大家应该揾翻啲，即系你想煲起个剧啦，都应该系揾啲好 noise 嘅人啊，或者诸如此类啊咁、嗯、样。唔系、哦，佢揾咗个 fresh 到不得了嘅。男仔去唱呢出劇嘅主題曲啦，同埋更加緊要就係、是、即係頭先講係工地嘅故事啦，即係建築地盤嘅故事。你以為嗰應該講一個即係咩職安真漢子嗰啲類型嘅一首歌啦，或者哇、哦、我哋好硬啫，我哋頂硬上嗰啲咧，冇， 係 佢一個温柔到不得了嘅男仔，係啦，即係不得了嘅男星去唱呢首歌，點解咧？應該翻嚟講。 有时我会失落，会孤单。 难过，害怕未来会一直落魄，偶尔陷入困惑，找不到出口，害怕自己被未知掌握，生活只剩不快活，如果不是你伸出手，你的世界照亮了我，每当我被乌云笼罩的时候，会有地方可以躲，你的世界包围着我，不会让庞大的命运压垮我，痛也变得不那么痛， 但系有种张力嘅， 唱得几好啊！ 系啊， 都系音乐比赛出身同埋得奖嘅歌手嚟嘅。嗰个明星咧叫做谁？你的世界。 O K， 但系歌手个名叫做 黄耀扬啊。 O K， 咁其实咧头先就讲话点解会用一首咁温柔嘅歌咧咁样啦？咁因为其实咧，大家可以上网去睇翻呢首歌，而家根据嗰个剧嘅 M V 系好得意嘅，就佢用咗好多佢哋好辛苦啊，但系喺度追逐嘅生活嘅脚步嘅一啲嘅画面。去配咗一首咁温柔嘅歌，但入边咧全部都系工地上边嗰啲工友啦，即系但系你会觉得哇好 man 嘅人点会配一首咁 soft 嘅歌咧？就系因为其实个导演同埋嗰个呢本书啦，本身嗰个作者都希望大家系可以见到呢啲人， 系 即系其实见到呢啲人，你系见到佢哋嘅笑容，但系其实背后都有佢哋嘅心酸， 系 即系佢哋个故事本身可能佢拍咗喜剧， 嗯， 但系佢其他地方佢依然话俾你听，佢哋有佢哋嘅无奈同埋心酸，所以佢拣咗首好 soft 嘅歌去配咯， 系同埋个歌词都 make sense 啊，因为佢话即系你系照亮咗我嘅世界， 系啊系啊 系咯，咁即系其实你可以当系一首情歌去听就得， 嗯， 但系其实你摆喺即系头先你讲嘅即系唔同阶层嘅人，佢发挥紧嗰个功效，点样帮到你，系咯，亦都可以。有个呼应嘅， 系啊，所以因为老老实实，即系最近咧，尤其是 喺屋企嘅時候咧，即係冇乜地方去嘅時候咧，都煲咗幾多劇嘅喎。即係有啲時候我煲翻以前啦，我連《流星花園》都睇翻啦，哇！好恐怖啊，以前啲戲真係。 你快啲睇翻張孝全嗰套《指甲鉗人》先。 唔會咯。 点解你要抹杀你男神嘅演艺事业啫？ 我就好惊睇完之后，我个男神呢成 流星花园都睇翻啦， 因为入边冇阿男神。佢又冇男神，冇女神，同埋我嗰时我睇翻，我系有少少想笑翻以前嘅啲嘢，但系真系 即系嗰种美学同风格。 哇，真系好好笑啊！就俾你睇，但系真系。同埋你要觉得以前咧啲对白你点讲得出口嘅咧？ 系 咩叫做当我想哭的时候，知道到啦，眼泪就不会流出来啊！我自己重复一次， 眼泪会流出嚟噶。 唔系你倒立嘅时候咪唔会咯？ 咁流落额头度啫嘛。 唉，真系同你一齐做节目都攰。 系嗰套剧自己唔知做咩，边个话倒立？ 你知唔知我讲咩桥段啊？ 我唔知啊。 你有冇？你从来冇睇过《流星花园》？ 冇啊。 嗯，好啦，咁唔紧。 从来都唔系太系即系嗰类爱情啊，嗰啲台剧嗰啲嘅 fans 嚟嘅，我唔系好系。even 韩剧啊，成即系我唔系好系爱情剧集嗰啲。 我曾经好系噶。 哦。 系啊，但系而家好后悔、啊。 咁系咩剧情？你讲唔讲？ 嘥咗咁多时 间。系咩？咁佢倒立做咩？ 唔紧要啦，都过咗去。 所以今日就我哋播《流星花园》。 好啦，到你嗰边啦。 唔系，但系即系头先你讲嘅一种反差啦，就即系即系啊，你就算系一个电视剧、 嗯， 其实你系咪一定要系用翻好 cliché 嗰种嘅风格、 啊， 去到做一首嘅主题嘅作品咧？ 我以为佢会真会拣《即安真汉子》嗰啲歌嚟用噶。 咁咪所以咪就係令到佢更加即係有種 surprise， 同埋又真係呼應到嘅咁樣啦。咁所以即係而近年其實 ViuTV 佢哋有好多唔同嘅劇集嘅主題曲都係幾 surprise 嘅。咁包括就係佢哋近排嘅一套嘅電視劇啦。咁亦都係阿 Mike Orange 啦，亦都第一次做嘅電視劇嘅一個配樂啦咁樣。咁有呢一首就係因為其中一幕呢好感動嘅場面呢先前佢上嚟都介紹過㗎啦。咁而寫成嘅。咁你又聽落去哦，香港電視劇首先會配首英文嘅歌， 啊、 有趣啦咁樣。咁然之後，同一般你聽落電視劇嗰種風格又好唔同嘅咁樣。咁就揀嚟今次咧，就係佢係邀請阿王靖咧，同佢合作嘅呢一首歌啦，叫做《Yours Truly》。 I've got millions of words to say, in the dark I'm so afraid.To tell you how much I care for you, for all the promises I have made. I'm sorry I have betrayed, and it's driving me insane. But you'll have to understand, I won't even try to defend that I can't say to you right now. I'd have to keep it in me, and that's what I got to do till the day when I stand right in front of you. I hope you'll understand, I truly doSuch a fool. Now my heart is soaked in blue, and you'll have to understand, there's not much we can demand. Oh, there are words that I can't say to you right now. I'd have to keep it in me, and that's whatGot to do till the day when I stand right in front of you. I hope you'll understand, I truly do. I'm in the static every night and day.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全国人大会议下午举行第二次全体大会，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发表工作报告，表示人大会议审议有关健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相信经过共同努力一定能够顺利完成，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提供更有力的法治保障。栗战书话：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和香港基本法提出今次的决定，是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坚持依法治港，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符合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利益。他又提到坚持依法治港治澳，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宪制秩序，完善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解释制度。对台工作方面，他提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和压制台独分裂势力，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律师公会发声明表示，人大制定港区国安法引起本地和国际社会极度不安，呼吁特区政府紧急处理最根本合宪和合法的关注。工会认为港区国安法看来涉及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涵盖的范围，理应由本港在自治范围内自行立法，因此人大常委看来并无权力以第十八条的机制将港区国安法纳入附件三。工会指出，草案没有保证将会或者需要符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亦都没有保证公布之前会作公众咨询，认为是史无前例。工会亦都关注中央根据需要在本港设立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机构，是不是以本港法律行事，受到规管和有执法权力，以及是不是受本港现行法律和基本法第二十二条限制，亦都非常含糊不清。区域法院法官郭伟健早前处理将军澳连龙长行人隧道斩人案的判词引起争议。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话，已经同郭伟健倾谈和作出提醒。首席区域法院法官在得到他同意之后，决定郭伟健暂时不应该审理任何涉及类似政治背景的案件。马道立发表声明指出，相关判刑理由引起争议，在于他可能令有些明理、不存偏见和熟知情况的人，合理地认为法官绝对不可偏颇的重要原则没被遵守，被人偏颇的观感，郭伟健亦都同意。马道立说，法官和司法人员必须避免就社会中具争议或者可能诉诸法院的议题非必要地在公开场合，包括在判词中发表任何意见，尤其是政见。当法庭需要就具争议性的政治议题发表意见，必须慎重和经过斟酌衡量，不能超过处理当前问题的合理需要，否则会削弱公众对司法机构的独立运作和公正的信心和观感。全国人大将会审议有关建立健全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决定草案。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如果美方根据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而对港作出制裁，破坏中方的利益，中国必定会采取应对措施，重申港版国安法不会影响香港的高度自治，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赵立坚又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商务部宣布制裁多间被指涉嫌侵犯新疆维吾尔人权的中国企业，指出涉疆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日间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952点，升22点，总成交金额118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17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92点，跌1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6.6升4.2，美团点评125.8升7.3，友邦保险63元跌1元，港交所275元升16元，中国平安75.45跌4.5，小米集团12.26升4毫，中芯国际17.58升6.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5，日元107.75，瑞士法郎0.973，加元1.399，人民币7.141，英镑对美元1.218，欧元对美元1.089，澳元对美元0.654，新西兰元对美元0.61。日经平均指数报20741点，升353点。港金现价报15980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8.22美元，卖出1729.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在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多车，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只是收费广场就较为多车一点。其他路面交通情况，港岛因应道路状况的关系，有些巴士线是受到影响的。40M 去金钟，905 905P 914P 914X 978 978A 978B 去港岛方向呢，就会缩短行驶路线或者是改道行驶的。咁九龙区嘅路面情况啦，现时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新田地一带咧，近住呢个新田地街一带咧，非常多车嘅，龙尾去到九龙医院嘅。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新田地街一带多车啦，龙尾到九龙医院附近。咁至于新界方面咧，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咧，咁早前有啲工程噶，而家去九龙方向近住伟华中心一段就比较多车。调翻转啦，咁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啊，近住呢个东铁嘅沙田站，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噶。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同埋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的污染会影响健康的，所以记得停车适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的感觉，在校园钟声下准备新的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做到要为耳朵做天地打扫，要自如常在大雾，有那些音韵听不到，音色为我开路，谁能共舞？阿婆会听我倾诉，细声讲，大声笑，无需问，毫无烦恼。 几时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5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对，回去可能要先开始读书了。 时间嚟到下午嘅4点39分，想象住星期五兴奋嘅心情啊！第一首歌阿琼拣嚟咧。 同你一起兴奋咁过星期 一。For the weekend, you'll be on my mind to push me through the grind of the weekend, of the weekend. Don't know how I'd make it through if it wasn't me and you. Weekday's such a pleasure, but you ain't always better. You make every day a party from Monday to Friday. If you gotta take a break, enjoy. Let me say, see you. 最新专辑当中的作品，歌曲名称是刚才歌曲当中不断重复的，叫做 See you on Monday。 其实首歌是他回忆中学的时候，星期五跟同学道别的时候那种对星期一的期待，又可以见回同学了。 连排当暧昧将快门打开，不管来热恋的时代，储存下载，随时定义这浪漫。不明白爱情该如何保存不坏，最美瞬间都留下来，头发会乱，人生有意外，亲吻冷战，一切自然，越不完美就是越不坏。幸福着我的幸运，眼泪如暴雨落下，失恋后痛心，从来不是爱的真谛，悲伤是一念浮夸，试探或惩罚，不如深情祝愿在一起。Yeah. 清晰，越不确定，爱是累积，有一点一滴，要幸福着我的心里，眼泪如暴雨落下，失恋后痛心，从来不是爱的真谛，悲伤是一念浮夸，试探或惩罚，不如深深住人在一起。 作品歌名称叫做《不如先庆祝能在一起》。头先揾咗嗰首歌就讲到话同学好好啦，于是乎都成日想见到同学，于是乎唔讨厌星期一嘅。而呢首歌就话俾你听啊，伴侣好好啊，于是乎不如大家一齐今朝有酒今朝醉，享受嗰种即时狂欢嘅快乐。不知道可以怎样庆祝好呢？其实我觉得庆祝不一定要大事庆祝的，有时你发现跟自己喜欢的朋友或者伴侣无所事事已经是一种最高境界的快乐。 我亲爱的你不要拒绝，我想要你和我一起派对，就在今夜。你不会嫌弃我没有什么钱，你知道我们出来下有属于我们的玩法，庄稼东路从来没有水，这一天我走了不止第九遍，新一区的夜晚变得多狂野，这种微醺的感觉我还想要多一些，手上盖了多少章，喝完了这杯再说吧，人生难得几回下，不管你现在有多忙，不要吐在我身上，蓝宝基尼有多呛，你别急着把我回家。 我亲爱的朋友，感谢你的邀约，你知道我不太会喝酒，但能陪你抽一支烟， 爱的你说是否在今晚，不要拒绝夜太美，还问即使现在没，青春太有限，这杯下去把功奖醉， 剩下，真的假的？我已经超饱了、欸。 哈， 你确定？ 我确定。 我觉得可以。 头先听到就系两个男仔嘅狂欢啦。简尼李英龙 featuring 马念先作品，歌曲名称叫《我想和你合》啊。之后系两个女仔一起狂欢嘅过程啊。 去什么？去什么？明天要去什么？闭上眼，关上灯，想你走在时间，已经在思考，要去满腹饱，还是只有掉？吃什么？吃什么？又到午餐时间，别害怕做选择，想吃的东西已不想再等待，慢点，要留点空间，还要吃甜点。他们说想太多，减肥计划一拖又再拖。 女仔咧唔单止一齐出街咁简单嘅，佢哋两个仲一齐减肥，又减肥又出街，好难忍。 吃什么？吃什么？晚上该吃什么？上上课等下班，肚子都在等着，一定要参考，评分好不好？寿司或烧烤？吃什么？吃什么？有多少有时间？别害怕，请选择。 还是我们去吃那家柠檬派 啊？你不是说你吃饱了？ 好、啊，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再吃一块。 走啦，不要减肥了啦！ 其实两个女仔一起出街咧，对于 我嚟讲咧，我觉得最大的影响就系根本冇可能忍得住，就忍得住唔食嘢咯。剛才聽到有台灣女歌手李佳歡的歌曲，歌曲名稱叫做《想吃什麼就吃》，多謝身邊的每一位朋友，尤其是在你想吃東西的時候對你那種鼓勵，真的很有鼓勵性的。作品简直有周笔畅的作品，完全是站在女仔的角度出发讲的首歌，那个名称叫做五百万个灵魂和每一条皱纹。可能每个人都只是见到女仔体重的数字、皱纹、年纪、身材，但这首歌想告诉你听，我们更加有趣的灵魂。今日节目时间差不多，一阵间回来由 Give Me Five 听见。